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Hello, this is Peter Lai. Glad to see you out there again. For today, we have a new lesson, lesson 38. 也就是我们新的一课 38.三十八课，我们介绍代词做主语以及宾语的形态。今天我们介绍的呢是 he 当主语，我们用主格的形态，他，女孩子的他用 she， 比如说 he is my friend， 我们就要用 he， she is a beautiful girl， 我们就用 she。可是做宾格的时候，也就是做宾语的时候，我们就用宾格的形态，我们就要用 him， he 就改成 him， she 就要改成 her。 所以这个是非常简单的第一课，但是我们要平常都要讲成习惯。现在就来了，中文是它的这个主格宾格都是一样的，可是 英文呢就是不一样。比如说他很好，他没问题，我爱他，爱是一个动词，他是宾语，也是他。而在英文里头 She is nice, I love her， 你就不能讲说 I love she， 还特别记住。好了，我们看下面这个句子，这个段落变成一个阅读的。好，我从头到尾先念一遍，然后大家感受一下您懂了多少。 JohnIs my best friend. We go to the same school. I see him quite often. He has a sister. She's only 5 years old. I seldom see her. It is her birthday tomorrow. I'll buy her a doll. I hope she'll like it. 好，我们现在就来看这里头也有了些新的东西，我是一点一点开始添加的啊。零起点的英语急不得，一点一点增加。你看第一个句子很简单， John is my best friend， 约翰是我最好的朋友。这个 best 最好的是 good， G-O-O-D 的最高级， good 的比较级叫 better，比较好的 B-E-T-T-E-R， 那最好的叫 best。 His English is good， 他的英文很棒。 Yours， 你的呢，你就等于 yours， 就是 your English， 就可以看 yours is better， 你的英文更好。 And John's， 约翰的呢 is the best， 这是最棒的。John's 就 John 加一撇加 S， 这就是物主代词做名词用的形态，所以是复习。 John is my best friend， 约翰是我最好的朋友。咱们呢买冰棒的时候呢，买一根，大家没钱，他出钱了，他吃一口，然后呢来你也吃一口，我又把他的口水吸进去了，然后他又吃一口，他也把我的口水吸进去。你看彼此感情到了这样地步，口水都无所谓了，你看看这不是好朋友是什么。 We go to the same school， 我们念同样的学校。 Go to school 通常前面不能加 the， I go to school every day， every 跟 day 啊分开写，一V-E-R-Y， every 不要念成 every， every 变成两个音节 every， every day d a y 就是每天，要分开哦。好，我每天都上学， I go to school every day。如果你念成 I go to the school every day， 所以我每天都到那个学校去，站在那边发呆，站在校门口那边发呆四个小时后，然后就转弯回去，没有去上学。你到那个学校不要干什么？好，说不定你到那边去用厕所，你并不是上学。所以我到那个学校念书，我每天都念书，他不见不强调学校，我每天都上学。I go to school， 不能加 the。如果你要加 the 的话 ，I go to the school to see Mary， 我到那个学校去见玛丽。所以要特别记住，但是在这里要加一个 the， 因为它后头有一个 same，S-A-M-E， same 就是相同的，不要念成 Sam， 要发 A 的音在嗯 ，same。We go to the same school， 我们是念同一所学校，这个要加的，因为受了 same 的影响。same 这个形容词始终前面都要加的。I see him， 这个是正常的念法。可是呢，我看他，如果是这个老外在念这个字，音念快的时候，那个 him 那个呵的音不见了。I see him。I see him quite often， 他会这样念。I see him， I see him， him 而不是 him 了。但是慢速念的时候会念成 I see him quite often， 这是老外跟老外之间的对话，自己同胞对话的，快的讲快了。I see him quite often， 他会这样念。I see him quite 就是相当的， often 就是常常。就是我经常会见到他，在同一所学校，不同班，但经常见到他。He has a sister， 他有个妹妹。那么我们在老中在写这个妹妹的时候，会前面会加个 younger，Y-O-N-G-E-R， younger sister， 姐姐呢叫 older sister，O-L-D-E-R。由于 O 是元音，所以前面呢要 an old sister。那个 A 要改成 AN 啊。He has an old sister. He has a younger sister. 但是在实际老外的，他们不会加 younger or older 这样的字眼，他直接讲 He has a sister. 你必须要看上下文才知道这个 sister 到底是妹妹还是姐姐。好，但因为他们把姐姐妹妹哥哥弟弟都视为同辈，所以 I have a brotherHe has a sister. 光讲这样，我们不知道是到底是哥哥还是这个姐姐，还是妹妹，还是弟弟等等，要看着本人。好 ，He has a sister. 他有一个妹妹，为什么呢？下面说了 ，She's only 5 years old. 他只有 only 就是仅仅。那个 is 后头放的是 old 的形容词。那我们在。我们开始教这个所谓基础英语的零起点英语的时候，就讲了 be 动词后头有形容词的时候， be 动词不能翻成是，所以他仅五岁，他仅五岁大。当然你也可以还是翻成有啊，不要翻成是，他只是五岁大。是后头必须放名词， she is a student，他是学生，所以都不要还给我，教的东西一定要都记起来。他只有五岁，就这样子 ，five years， 先放年岁，再加一个 old， 大的，年纪大的，五岁的年纪大就是五岁。三岁呢 ，three years old， 80岁 ，eighty years old， 就这样念 ，years 跟 old 就产生连音 ，five years old。不要念成 She's only 5 years old， 不是这样念。She's only 5 years old， 5 years old。I seldom see her， seldom 就是很少，我很少看到她，所以这边要用 her， 不能是说 I seldom see she， 因为在动词后头放宾语，所以这个代词序就要改成宾格，改用 her。 It is her birthday tomorrow， 明天这个 it 代表时间，时间是她的生日，这个时间是什么时间？就是 tomorrow。 所以在这个句子也可以用 tomorrow 当主语， tomorrow is her birthday。但老外习惯用 it is 开头，再把 tomorrow 放在后头，这更常态的一个用法。这个 her 呢，那么就是代词所有格，它的后头放名词 birthday。 好，明天是她的生日， I'll buy her a doll， 我会买她，就是买给她， buy somebody， 买某个人一个东西， something，就买个东西送给某人。 I'll buy her a doll。 好，这个 doll 念的是念啊的音， doll doll。 好，不要念成 doll doll， 那就能变成 doll， 很烦躁无聊的叫 doll， 这个念 doll， 大小的大 doll。 好， I'll buy her a dollI hope， 我希望，希望怎么样呢？ She'll like it， She will like it， 她会喜欢她。这个 I'll buy her a doll， 这边就用了另外一种时态，叫做将来时。那也就是说 I will， W-I-L-L， 将要，这个助动词加进去，然后缩写成 I 加 EP 加两个 LL I'll。 那同样的 She will 就变成 She'll She'll 这样子。好，将来未来时我们就会开始讲了。好了，一点一点慢慢学习。来，我们现在把这个句子啊，这篇文章啊，跟着我这样念，我留时间，我带着你大家读。 John is my best friendWe go to the same school. I see him quite often. 不要念成 I see him quite often. 按照外国人正常的念法， I see him quite often. He has a sister. She's only 5 years old. 不要念成 5 years old.She's only 5 years old. I seldom see her. 当然念快的时候也可以变成 I seldom see her， 那个那音不见了， I seldom see her. It is her birthday tomorrow. I'll buy her a doll. I hope she'll like it. 祝大家学习成功。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北京外语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赖世雄老师，感谢大家一路以来对长春藤赖世雄英语的喜爱与支持。赖世雄零起点英语一共有230讲，零起点开始的课程比较简单，内容也不长，希望大家反复练习。我们再听一遍本课的内容。 Lesson 38, 38课。我们介绍代词、做主语以及宾语的形态。今天我们介绍的呢，是 he 当主语，我们用主格的形态。他，女孩子的他用 she。比如说 He is my friend， 我们就要用 he。 She is a beautiful girl， 我们就用 she。 可是做宾格的时候，也就是做宾语的时候，我们就用宾格的形态，我们就要用 him。 He 就改成 him， She 就要改成 her。 所以这个是非常简单的第一课，但是我们要平常都要讲成习惯。现在就来了，